怎么办？对变化了解于胸的观众这时候比叶修还要紧张，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两个更是，他俩恨不得这不是现场直播，这时候可以按下暂停，然后详详细细地分析诉说一下此时的场面和变化。但是很遗憾，这并不是，这是瞬息万变的变化。哗，一看零下九度没了踪迹，叶修第一时间让君莫笑再度撑起了千机伞。捉迷藏，或许是这种形式吧，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捉迷藏，隐藏或是找到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有且只有一个，击杀对方。所以当发现零下九度失去踪迹后，叶修第一时间的应对就是让君莫笑撑起了千机伞，防范零下九度可能的突然偷袭。在紧跟着，叶修脑海中已经迅速勾勒出当君莫笑崩山机劈开宝顶落下时零下九度的位置，再然后选位的推倒，依旧是选位的推倒。零下九度消失当然是完成了走位，要走位就得先选位，这是星星的主场选图。叶修对棋有多熟悉不值得怀疑，此时他视角未转，但只是脑补立即就判断出了最佳的选位，冲锋。君莫笑就这样顶着千机散盾直接朝这方向冲了过去，但就在这时，黑洞洞的枪口却从另一侧伸出，对准了君莫笑。现在所有人都以为君莫笑就要迎接来自背后的子弹，正冲锋的他却突然一个急停，冲锋技能取消，君莫笑转身光闪掠出，砰！直至此时，那黑洞洞的枪口才碰出火花，这是秦慕云一早就要做的操作，收拾不出已经做出。但是和君莫笑的急停转身到底是有先后的，叶修竟然在枪未响时就知道零下九度在这边，他的视角有扫过这里。导播手忙脚乱的连忙切出小画面，但是没有，君莫笑的视角从来没有扫过此时零下九度所处的位置。这怎么就知道了呢？所有观众面面相觑，李一博再次尴尬不已，潘林又把这问题甩给他了。怎么知道暂且不提，君莫笑这一急停转身弧光闪，君莫笑迅速朝着零下九度身边抹去。神枪手固然是有着枪系职业中最强的近战能力，但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很少有神枪手会选择近身肉搏，枪体术可不是一门可以简单驾驭的技巧，若不用这打法，只用神枪手那几个简单的体术技能，神枪手的肉搏能力可就不值得称道了。所以看到君莫笑冲来，秦慕云第一时间做出的应对就是退。砰砰砰砰，枪响不停，零下九度一边后跳一边火力全开，双枪喷着火舌带出的后坐力让零下九度的后跳相当飘逸，而在室内的战斗，子弹纵然没命中君莫笑，也立即会碰撞到房间内的其他目标，一时响声大作，墙、桌子、各种装饰被这些横飞的子弹击得粉碎，君莫笑却安然无恙。技能施展，高速移动的君莫笑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精准地从那横飞的子弹中穿梭而过。零下九度有后坐力支持的飞枪后跳虽快，到底还是比不了君莫笑的技能移动，两个角色的距离就这么眼睁睁地被一步一步地抹近。七步，六步，五步，四步，枪声忽然又一次大作，仿佛一张网一下子朝君莫笑套了去。零下九度也停止了后跳移动，看起来只是很平常的移动走位，但是双腿时时保持着可以做出攻击的角度，对于君莫笑贴上来之后的距离进行着微妙的掌控。四步枪体术，识货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是属于枪体术的技巧打法了。步数是目前对操作者枪体术操作水准的数据化描述， 周泽楷的三步枪体术荣耀无人能出其右，处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巅峰领域，而其他神枪选手大多都是处于四步左右，状态好时或许可以驾驭好三步半，状态不佳时四步半也有可能手忙脚乱的。枪体术可不是神枪手在被近身后的防身技，而是作为这职业的一种强攻技巧存在的。秦慕云在霸图战队中从未担任过主攻手，他的主要职责往往都是穿插限制对手，枪体术偶有机会运用，却从来没有引起过关注。但是现在四步枪体术啊，人们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呢，零下九度突然一步跨前，砰砰砰，枪响腿撞，继续对军魔校施加着攻击。但是此时双方的距离，这是三步啊，三步枪体术，所有人呆住，这位存在感稀薄的选手居然能驾驭目前为止除周泽楷没有人实现的三步枪体术。结果大家再一次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这巅峰领域的三步枪体术，零下九度却又一个后跳退开，一下子从三步拉到了接近五步。这有些玩家可能看不出名堂，但是水平高点的尤其是神枪玩家却都十分诧异。枪体术讲究的进退自如，但这个进退自如绝不是说施展枪体术的时候一会儿三步一会儿五步这样的字面上的进退，这是形容枪体术施展开始进可攻退可闪的一种状态。能在几步距离驾驭枪体术实现进退自如，那么枪体术就算是几步水准，这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秦慕云刚刚打出了三步枪体术，可是转眼又跨成了接近五步，这种变化倒也不是说不能有，可是秦慕云和叶修交手这才多会儿啊，四步进三步再退五步，这变化也太频繁了些吧，他的这个枪体术毫无稳定性吗？疑问太多了，最焦虑的无疑是需要给观众朋友解释的潘林和李一博两个。李一博此时依稀有点想法，但不敢轻下断言，趁着比赛正激烈，干脆先不说话，就和潘林一起报告两人施展的技能。于是接下来五步之后七步，这个距离可就有些远了。枪体术会用到枪械射击，但也需要神枪手的那几个腿脚攻击技能，七步这些技能大部分的威胁可就被削到极弱了。迈出七步，这恐怕是已经要中断贴身战的枪体术准备跑路了吧。观众们的视角立即刷一下集中到军魔校这边了，对方准备闪了，这边会有什么动作？军魔校有动作，但也只是施展攻击，他不追不赶，七步距离叶修放任零下九度踏出。秦慕云顿时心下一凛，被看穿了吗？七步是一个饵，引诱军魔校向前的饵，但是叶修不为所动，之后军魔校所做的攻击指向特别明确，就是针对秦慕云利用这饵做出的攻击伏笔。确实被看穿了，如此明确的攻击指向让秦慕云有了清晰的断定。砰砰砰，枪声继续联响着，军魔校不追，秦慕云干脆将计就计，零下九度开始退走，路线他早已经看清楚了，虽然这不是他特别熟悉的地图，但是出众的选位能力让他对各类地图的适应性都特别强。但是军魔校却偏偏在此时动了，就在秦慕云刚刚萌生去意稍有操作下来的时候，滑铲，军魔校突地按下身形倒地，向零下九度这边急冲，子弹就这样从他的面上飞掠而过。秦慕云连忙操作零下九度压低射击角度，预判向着军魔校滑铲将到的位置送出子弹，砰砰砰砰，子弹接连出膛，光滑的大理石顿时被摩擦得千疮百孔。军魔校突然又跳起来了， 方才还在倒地滑行，零下九度枪口刚转，他却已经像弹簧般的飞身而起。枪口君莫笑也有，千机伞尖翻开，黑洞洞的对准了零下九度，砰砰，千机伞喷着火舌。不过一来千机伞的枪模式是步枪，二来君莫笑没有神枪手的转职技能，枪术精通，只是普通射击的话，比起神枪手那咒语般的连射，君莫笑这一次双响的两发子弹单调寂寞的让人忽视。但是秦慕云没有，君莫笑跳起，枪口亮出，他立即操作零下九度翻滚，翻滚的同时枪口再次调整指向半空，结果君莫笑所处的位置突然闪起璀璨的光辉，灼热明亮，飞火流星，驱魔师技能属于20级以上，毫无疑问是叶修这一战选择打在千机伞上的技能，而这技能的释放恐怕比起君莫笑开那两枪还要早些。两枪是饵，引诱秦慕云闪避，飞火流星是预判攻击，零下九度枪未响，飞火流星已经坠下，轰，火海铺成，秦慕云这一次终于没来得及操作角色闪开，这飞火流星的时机卡得实在太精准了。 但这也要多亏秦慕云的选位手段高明，走位精准才行。 黄少天收到玉文州发来的短信，是他们这些顶尖高手又如何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选位走位这本是秦慕云最擅长的，但是叶修却偏偏就掐着他最擅长的地方做文章。秦慕云固然能做出最佳的选位和精准的走位，但是总是选择最佳，这意味着缺乏变化，叶修就是找准了这一点，对秦慕云的操作做出了精准的预判。不过道理说起来简单，却绝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选位是秦慕云的特长，这意味着他比更多人在这方面会有更优更快的判断，但是叶修却能追上他的节奏，这至少意味着选位叶修丝毫不比秦慕云差，甚至可以说叶修的选位比秦慕云更快。